地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莫扎特不到36岁的短暂一生当中，他总共创作了20多部歌剧。那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歌剧当中的著名段落。那最开始呢，要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费加罗婚礼》，我们熟悉的几个段落。那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进行节目当中的交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不同的听众群当中。好了，开始啦。 费加罗的婚礼，这是莫扎特最杰出的几部歌剧当中的一部喜歌剧，完成于1786年。意大利语的脚本呢是由洛伦泽·达彭特，他来根据法国的戏剧家博马舍的同名喜剧改编而成的。莫扎特他所请的这位脚本作家呢，是当时的宫廷诗人。由于他多次出面争取，皇帝在第二年为了缓和国内的一些冲击而口头批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奥地利当时的皇帝约瑟夫二世，他禁止这部歌剧在维也纳上演，而且呢是禁止这个剧目在维也纳上演。当然了，是博马舍他的这个费加罗婚礼。博马舍费加罗婚礼是他在18世纪30年代创作了总称为费加罗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1784年4月27号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首演。当时呢，法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前夕，而这部喜剧正是揭露和讽刺了封建贵族，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这部喜剧在整个欧洲都获得好评，就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时的皇帝是禁止来上演这个剧目的，更何况你要来写一部歌剧呢？但是呢，皇帝也是后来缓和国内的一些冲击而口头批准，就是说改编以后的歌剧是可以上演的。所以莫扎特就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谱曲。他在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也是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思想，愚蠢而又放荡的贵族老爷同获得胜利的聪明仆人之间的鲜明对照，也是为整个剧情发展还有音乐的描写为基础了。那在1786年费加罗婚礼在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剧院首演。由于这个剧的题材很敏感，上演期间呢，国内的贵族都大为愤慨。皇帝个人虽然很欣赏这部作品，但是迫于压力曾经多次要求莫扎特删改内容。德语版本是在1790年在柏林上演的。费加罗婚礼是莫扎特众多的歌剧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部，那在莫扎特歌剧当中也是属于巅峰之作了，也是很多中国乐迷最为熟悉的一部。那现在我们来听到的几个段落都是来自于费加罗婚礼。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莫扎特的几部歌剧当中的著名的段落。那此刻耳边已经听到了，这是在剧中非常著名的《不要在年华惹草》。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Non piangrai il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tremendo 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E tremendo 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Agonieri può far becco, vanno stacchi stretto sacco,Schioppa in spalla, sciabla al fianco, col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marcia per il fango.Per montagne e per valloni, con le neve sog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i e di cannoni, ch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tti sfiar. Non t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Non piangrai il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e tremendo 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e tremendo e turbando il riposo. am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a rit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a ritor. Alla gloria mia ritor, alla gloria mia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莫扎特的几部歌剧当中的经典段落，当然了也要和您讲述的就是在歌剧演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在1786年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正在首次彩排，由当时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叫做班诺切，他来饰演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班诺切他的演唱极其洪亮，尤其是唱到这部歌剧当中最受人欢迎的咏叹调《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去当兵》。在这个时候呢，班诺切他的漂亮的音色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得了感人至深的效果。站在一旁指挥乐队的莫扎特也禁不住低声地对班诺切说：“唱得太好了，班诺切。”这首咏叹调刚刚结束，站在舞台上参加演出的所有的人，还有乐队的全体成员，都情不自禁地对着莫扎特欢呼说：“太好了，太好！音乐大师，伟大的莫扎特。”根据当时一位歌唱家的回忆录里所提供的情况说，这部歌剧首次正式上演的那个夜晚的情况无比热烈，几乎剧中每一首优美感人的咏叹调都被要求重新演唱一次，以至于当时演出的时间超出了原定时间的一倍。那现在我们也继续来分享在剧中的著名段落。这一段叫做《狠心的为何让我如此憔悴》。 Non mancherai, non mancherai, non mancherai. 莫扎特，关于莫扎特的这部歌剧《费加罗婚礼》的故事呢，现在继续向你讲述。其实还有一些相关趣事，比如说他在创作《莫扎特婚礼》开始的时候，嫉妒莫扎特的宫廷御用乐师呢，也是向奥地利皇帝来举报。他说莫扎特正在写一部关于费加罗的歌剧。当时呢，我们刚才也向您介绍，就是这个题材是被皇帝列入禁止之列的。莫扎特手舞足蹈地向皇帝陛下介绍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构思。他说：“陛下，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爱情故事。”奥地利皇帝在看《费加罗婚礼》彩排之间呢，打了一个哈欠，之后呢，就蛮有精神地看完了整部歌剧。而这个时候，这个歌剧是长达4个小时的。乐池指挥台上的莫扎特当然没有注意到皇帝打哈欠这个细节，他全神贯注地在歌剧当中大汗淋漓，直到演出结束，筋疲力尽。还有呢，就是安东尼奥尼事后告诉莫扎特，他说如果皇帝陛下在4个小时之内打上3个哈欠，你的歌剧就完了，不会再有演出的机会。真的皇帝只有打了一个哈欠。好了，那其实呢，这都是关于这部歌剧的轶事。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剧中的音乐吧。那下面呢，这一段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在歌剧当中，你可知道爱情是什么？ 现在耳边所聆听到的像这样的一段音乐，依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歌剧当中的一些段落，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段落吧。那其实莫扎特他仅有的36岁的人生当中呢，写了20多部歌剧，可以细算下来，再刨出他非常小的这种弹钢琴的童年时间，那可能写歌剧真的几乎是一年一部。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费加罗婚礼》呢，是在1786年首演。那在1787年6月份的时候，又一个剧本完成，莫扎特就开始谱曲，一直到同年的10月28号完成。莫扎特作曲的同时呢，就开始彩排。这部歌剧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唐·乔万尼》。 Cameriere cittadine, la contessa e baronesse, marchesane, principesse, i bandoni, donne, donne, donne, donne, donne, donne, donne, donne, in Italia, 640, in Lavagna, 231, vento in Francia, in Turchia, 91, ma in Spagna, in Spagna, su già mille tre, tanto queste contadine, cameriere, cittadine, ma contesse parole, se marchesane, principesse, le tante tante parole, 到了这一段咏叹调是叫做花名册咏叹调，也叫做小姐，这是唐乔万尼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这部歌剧呢，首演于1787年，是一部在各方面可以说都无懈可击的伟大作品。自从问世以来呢，都从未停止过演出，也是世界上许多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个记录超过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歌剧。所以在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歌剧的时间，上半时段有限，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而且下半时段我们最开始为您放出的就是刚才出了一点点状况的那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同样是来自于这部歌剧当中。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继续聆听莫扎特的歌剧段落。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们就在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当中的《唐乔万尼我与你共赴晚宴》这一段的咏叹调开始了。那在1787年6月剧本才完成，莫扎特呢就开始谱曲，一直到同年的10月28号完成。而莫扎特作曲的同时就开始彩排，在今天可能听来是闻所未闻，对吧？作词和作曲同时在场，以便现场就做出修改，但是首演也是因此而延迟。一般相信莫扎特最后才完成序曲的创作，传抄人员呢在首演前一刻才完成了抄写，谱上的墨水才刚刚干就拿去给乐团，就让他们试奏来试读来演奏。哎呀，那在今天真是无法想象的会有这样的，你说这是高效率吗？真的是超高的效率，对吧？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到莫扎特的歌剧世界，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Risolto per voi. 人会说，今天所聆听到的莫扎特的歌剧总觉得好像喜歌剧居多吧。那像耳边所听到的这一部《唐乔万尼》其实也是一部喜歌剧，但是它确实里面带有悲剧色彩，有人还说还带一点点魔幻色彩。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的这段咏叹调当中呢，也是来自于莫扎特另一部，这是被称为喜歌剧的，有的直译其实应该叫女人都如此，但是呢其实大家更愿意说它是这个名字就是女人心。我们现在来听在剧中的这一段，叫做甜蜜而又爆裂。你知道吗，其实这部歌剧的副标题叫做恋人的学校，在今天听好像还挺时髦的，对不对，挺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但是莫扎特不太喜欢这个副标题，尽管当时的剧作者更倾向于他，认为那更能够说明剧作的意图。女人心是两幕的喜歌剧，在1790年首演于维也纳，它也是莫扎特的作品当中形式最完美和平衡的一部。在今天呢，它被认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最优秀的喜剧之一，是关乎人性和人类的感受，忠贞和不忠贞的威严大义。 Thank you. 麦蒂此刻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歌剧当中的著名的段落。那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他的另一部歌剧，那这一部也是被称为他最杰出歌剧的一部，这是他的魔笛序曲，已经在耳边了。莫扎特的魔笛在1791年9月30号维也纳郊外的迪亚维登剧院首次公演，由莫扎特本人担任指挥。这部歌剧首演的时候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热烈欢迎，可是每一次再演人望就增高。一个星期以后，莫扎特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我刚从歌剧院回来，今天晚上照样爆满，像咏叹调知道爱情的男人以及第一幕的银铃的场面跟往常一样 uncle 了。由此可见，当时听众的喜爱和今天没有什么差别。这部歌剧上演的次数是这样的，1791年10月有24次的记录，第二年11月3日演出呢有100场，1795年10月22日是第200场，这些记录都是由席坎内德所发表的。而且呢，这个剧又开始了国际性的演出，在柏林首演是在1794年，巴黎首演是在1801年，英国首演是在1811年，美国公园剧院初次演出是在1833年，大都会剧院是在1900年。在像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歌剧当中，也造成了今天大家一提到莫扎特他的歌剧，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一部？很多人都会想到是魔笛。好了，继续来聆听吧。那下面要听到的也是在剧中的著名的音乐。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 Bin mich ja stets los, kein Sau, Sassa, ich wurde S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 Weiß mit dem Lagen umzugehen und mich aufs Pfeife zu verstehen. Drum kann ich froh und lustig sein, denn alle Vögel sind ja mein. Der Vogelfänger bin ich ja stets lustig, heiß auf Sassa. Ich Vogelfänger bin bekannt bei alt und jung im ganzen Land.Netz für Mädchen möchte ich, ich find sie dutzend weiß für mich. Da sperrte ich sie bei mir ein und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Wenn alle Mädchen wären mein, so tauschte ich brav Zucker ein. Die Welse mir am liebsten wär, der geb ich gleich den Zucker her. 莫扎特的魔笛是一部多元化的歌剧，它在其中呢也放入了很多歌剧的元素，融合了18世纪以前德奥意法捷很多国家特有的各种音乐形式，还有戏剧的表现手法，让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语言更加的丰富，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的歌唱剧。在当时呢，维也纳通俗戏剧的构架上很好的统一了意大利歌剧还有德国民谣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在剧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喜剧的灵活，还可以听到就是正剧的严谨，包括在剧中另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来自于夜后的咏叹调，叫做地狱的复仇之火。德语演唱的魔笛是莫扎特生命当中最后一年写作的，莫扎特本人十分钟爱魔笛这部歌剧，他亲自指挥了第一场第二场演出，在他临去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还渴望听到魔笛的音乐，他请人把钟放在床头，一边计算时间，在想象着正在进行的魔笛的演出。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莫扎特的歌剧当中著名段落，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再继续分享经典吧，明天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